响，一人空间无人想，绝交横的织女盼牛郎，蝶舞美成双，一个青字画十行，铜镜映雪看我涂红妆，孤影对残阳，一生只为一人赏，梦醒人散，爱已成过往。一寸光可否为我花开十里香，一寸光谁能为我挂骨了情伤，青山白马的模样，长与云绕梁，为何不见对镜贴花黄。一寸光可否为我花开十里香，一寸光谁能为我无眠素柔肠，烟雨洒落在西上，莫让琴弦忘，一寸啊一寸无言惆怅。却看我涂红妆，孤影对残阳，一生只为一人赏，梦醒人散，爱已成过往。一寸光可否为我花开十里香，一寸光谁能为我挂骨了情伤，青山白马的模样，长与云绕梁，不见对镜贴花黄。一寸光可否为我花开十里香，一寸光谁能为我无眠素柔肠，烟雨洒落在西上，莫让琴弦忘，一寸光一寸无言惆怅。一寸光可否为我花开十里香，一寸光谁能为我挂骨了情伤，青山白马的模样，